好，我们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在这一个主日里面，也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你。主耶稣，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听见了就领受。愿我们的一生当中都蒙你自己的悦纳，我们所听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记起来，以至于在你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传道书哈，就是在圣经里面哈，我们可以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圣经可以分类，对吧？那传道书呢，就是分类在智慧诗歌体里面。智慧诗歌体里面一共有五卷书，大家还记得吗？大家来数一下，那五卷书呢？一开始智慧诗歌体里面一共有五卷书。第一本书是还有约伯记嘛，约伯记也属于这个智慧诗歌体里面。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我们上一次没有讲约伯记，对吧？约伯记其实跟传道书他们所要讲出来的这个信息是一样的，可是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讲。那今天呢我们先讲传道书哈。传道书顾名思义，我们看见就是要传讲一个道理哈。那它的原文来，传道书这个传道啊，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对一群人传说一个信息啊，所以后来呢就把它变成传道书这样。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哈，大家都认识这一位Ernest 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这个人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他认识有多少哈。海明威这个人呢，他在世界上虽然就说他的人生啊非常的灿烂啊，他不仅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去参战啊，然后他得了勋章。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就变成列国中的一个协调者啊。然后后来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在27岁的时候，他的第一本书就已经很出名了，叫 The Sun Rises Again， 就是说太阳再一次的升起啊。然后后来老人与海就让他得了美国最大的一个文学奖，叫 Pulitzer Prize， 然后呢然后世界上他也得了一个诺贝尔奖文学奖啊。可是呢你知道他是几岁他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吗？ 不知道。 最多六十岁啊，他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为什么这么一个有这么好的这灿烂生命的人，后来他会走到这一个途径呢？好像我们的生活都没有他灿烂了哈，那过得显赫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可是为什么他自己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老师，我觉得他喝太多酒了。 头脑不清楚啊。对，他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呢？而且他自己的这个婚姻呢也结了四次婚，对吧？ 太骄傲了。 四次婚啊，又酗酒，好像他的人生就这样子过去了。后来他自己干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那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勇敢对生命有热情的人，会走到这个境地，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可是呢我们的年纪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他会有那一天啊。那当然 几个世纪之前呢，也有同样的一个人，他自己也有很好的生命，荣华富贵他都有，他眼睛所看见能够看见的他没有让他不看见，他能享受的他没有让他不享受，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智慧，然后做了对生命的检验，然后把它写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本书里面，就是《传道书》。那对于作者来说呢，他有人说他是所罗门王，有的人说不是所罗门王，因为书里面没有讲他是谁，可能是势力在所罗门王旁边的一个人，观察了所罗门王他的人生，然后把它写下来的，也有人这样讲。不过呢，这个到底作者是谁，今天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是吧？我们就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所罗门王好了，因为他里面的观点正好跟他的生活、他的地位、权势很相像。那《传道书》的文学特征呢，就是它继承了希伯来文，就是一点知识哈。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这个文学特征啊，尤其是在诗歌体里面，它很有伸缩性，它允许一个人来犯罪，就是说不是犯罪，它允许一个人来怀疑，怀疑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那怀疑的时候，并不表示他的信心少，而是他在文学的诗体里面，他让你有这样子的怀疑。所以最主要就是你看我们的约伯书，他一直跟神有个对话，然后这个传道书，他就在怀疑，到底这样子的生命，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生命，为什么我会在这样子的循环，恶性循环的里面，他会有这样子。既然神是善神，他把这种的生命给我们了，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生命，为什么还不给我们自足呢？为什么他所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呢？所以在这样子的循环当中，希伯来诗体是允许我们这样子质疑的。可是呢，传道者就在这样子的循环的里面，他得出来了一个途径啊，他让我们知道啊。然后传道书他写这本书，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到底要引出来什么目的。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生活，人呢，人类在世界上一切的活动要引出来一个什么，有什么意义。你不管是显赫，不管是有智慧有财富，跟那些不显赫没有财富的人所要面对的那个终点站都是一样的，有什么意义呢？你跟别人竞争，你有了很大的成就，对你到了终点站有什么意义呢？你所经历的是不是都是苦，叫什么，劳苦愁烦？跟那些好像没有劳苦愁烦的人到了终点站，我们都一样啊，是吧？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个死亡都一样的。所以人家说啊，虽然在生命的里面大家每个人的生命不一样，可是呢到了后来都是公平的，大家都要面对一件事情，那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吗？那可是在这个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深思，他让我们看见人在地上所有的活动的其实就是一个悲剧的导向，其实你是无望的，你只不过就像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啊， 我在这个上面做事情，阿环在那个地方做事情，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讲出来一套道理，好说这个东西好像这边是一个黄色的边边就好了，好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研究。做完了之后，我跑到这边，你再过来再做研究，至终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出入啊。我们转来转去都在这个里面，在这个短暂的里面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变白的黑的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可是传道者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打转转？为什么他要把我们的思想啊真正带到你拥有生命，神将这样子的东西给你，难道让我们无望的就这样子死亡吗？还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生命的真相到底要给你什么？这就是传道者他要引出来的他的目的。所以他说，人生虽然是悲剧的，可是在悲观的里面依然有一个乐观的导向，人依然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一定要跟日光之上的神连接，要不然日光之下所有的活动再怎么在人的眼里面有意义也是虚无空幻，都是捕风，因为人走不出来是暂时，除非你跟永恒连接，要不然你在地上所有的活动都是空虚。所以传道者在这个地方说，空虚的空虚，一切都是空虚的，都是捕风。好，来了吗？好好，我们来这就是这个传道书它一个梗概，就是之后他讲了这句话之后，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验证他的论点啊。他用在我们人间所有的智慧、劳碌、喜乐啊，来验证他所讲的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结论当然我们都知道了哈。我们再来讲一下。还好。好，来了。好，刚才我们所讲的哈，传道书的目的哈，刚才我们虽然讲到所罗门他所提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之后哈，其实他的这个排列啊，文中的排列，他先给了一个前提，就是神在天上啊，你在地上，所以你在地上 所做的一切的活动，如果不跟天上有个连结，其实都在短暂的里面，你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啊，之后他说，那地上所有的活动其实就是神的赏赐。既然是神的赏赐，如果你不跟神有连结，他的赏赐其实就是一个悲观的导向。所以后来啊，我们在后面我们会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是双面的，一个是乐观的，一个是悲观的。如果你不跟神有连结，你的生命是走向悲观，是没有意义。你在这一生里面，神所给我们的年限的里面，我们没有，我们虚度了，我们没有找到神本来要我们找到的这个东西。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为什么生在世界上？是偶然吗？好，这就是传道者要我们思想的。然后人从神可得到的是什么呢？最多就是这个喜乐的份，这个份就是神的赏赐给你享受的。所以神不是一个好像虐待者，他是让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他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可是在享受的里面，我们要找到一个人生的真谛，我们为什么生在，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这就是传道者的意思哈。所以在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悲观导向，都是我们从前的样子，我们信主之前呢的样子哈。可是呢到了后来，他就三章之后三章他就开始讲了，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这个生活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这样子的生活我们能够活在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自己的救主的人的面前。好，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最有价值的。他思想的脉络哈，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积极的。好，他不卑不昂，好，他不那个卑躬屈节。他虽然讲的是悲观刚开始，可是他里面的意思却是积极的。好，等如果我们看下来我们就知道了，他只不过是用悲观做一个进去哈，就是角度进到我们人生把我们的人生解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呢这个生命到底这个真面目是什么。然后从那个地方再起来，好，看到日光之上是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在这个的里面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短暂的，可是神把那个永生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人才会去追寻嘛，永恒啊，一直想要什么长生不老，对吧？长生不老。所以神将这样永生永存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所给我们的生命就是短暂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都是长生不老然后呢也不改变那我这个70岁80岁的人，如果我还有20岁的这个体力这个精力，那我是变成什么了老顽固然后就变什么了，会变得越来越坏，对不对 而且还精力很充沛， 精力又充沛，对吧？那坏到极点，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子，那我们在一起不是打死了吗对不对？要竞争更厉害，对不对？那人踩人了，那更厉害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很有意思了，神就让你有这些，而且你到了这个上有了所有的智慧，所有的那个不是让你变得更坏而是让你能够反思，能够想我走了这么长，走了这么多，我到底找到了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觉得神真是精心计划给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传道者的思路讲完了生命暂时是暂时的事实之后，他让我们相信神 他的全能，而且他的护理，他对我们人生都有计划的啊，所以不要啊。所以生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在我们的年限的里面，生命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喜乐的啊，能够享受的。可是呢，在享受的当中，我们的行为是要有节制的啊。你在享受的当中，依然要知道天这个日光之上还有一位神啊，不要无法无天了，就变成啊没有节制啊。在没有节制的里面，我们的灵性就消退了，因为他说神将那个罪人放在滑地上，早晚他要跌倒的，要引向灭亡。所以不仅我们在短暂的生命里面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很多很多的事情的里面，不管好的坏的啊，苦难或者是喜乐，我们都要相信神是全权管理，而且他也会保护啊，引导。所以我们不要太嚣张骄恃，也不要太沮丧啊，要相信神必会有审判，所以我们的行为要有节制啊。作者我们讲过了哈，然后他的文学架构我们也讲过，他是一个诗体。那诗体的文学架构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他的形式哈，他要凸显的是什么。在这个书信大纲的里面，我把它分类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序言，最后一部分就是把它拔哈，这就是结论哈。在这个的里面，他在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的里面，他用大自然的景象来讲到人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之后他就用他个人的追寻哈，他用智慧来试试他的这个论点，用人的享乐来试试，或是他得出来了一个结论，就是智慧比愚昧还是有点益处的啊。可是呢，智慧最终跟愚昧也没有差别，为什么？因为到终点站大家都一样，你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对吧？虽然这个比这个这个人比这个人聪明，那个人比那个人有智慧，可是呢，大家也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他用劳苦来试试他的论点，之后他得了一个结论：人生如果你没有神的观念在里面，就是没有目的，就是没有意义。如果神不跟我们说话，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你只知道地上的事情。好，所以后来他就对少年者有一些警戒啊，对于老年人，对老年人老年之后的一个描述啊，然后神在这里面所给我们的训诫到底是什么啊，然后最后来就是这个传道者他追寻的结果，就是两件事情，不仅要敬畏，而且要顺服，走神让你走的路，你就享受了神所给你的这个福乐人生。我们所要的这位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不是全能的仆人，他是你我全能的主人。主人，我们是仆人呢。如果这个次序搞对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也会改变我们的祷告的方向，祷告的形式。我们不是在找一个全能的仆人，而是他是我们全能的主人。好，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讲的是宿命论吗？不是，他是在讲一个关系。好， 然后里面这个文学的架构呢，就是它有说语，有散文，有诗体。它最主要它的主题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节经节，二章十一到十二章十三跟十四。二章十一所讲的是一个悲观的导向，虚幻的人生，短暂的生命。十二章十三跟十四就是传道者他后来的结论。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读一下好吧，看大家都看得到哈。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好，再来哈，十二章十三到十四，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也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判啊。所以在这两节的里面，就是敬畏神跟顺服他，就这么两件事情，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晋升里面都做到哈。然后他的主题呢，就是远离，如果我们远离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原文翻译过来就是幻想，你自己想的生命，生命不在你，因为你没有把生命创造出来，是一个幻想。希望我们都不要活在幻想的里面哈。传道书中的基督哈，每一卷书都彰显了那再来的基督。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好像是十一节，他说只有一位牧者，讲到这一位牧者就是那再来的君王，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人如何能够顺服相信神？顺服神相信是在于悔过，是不是啊？如果你不悔过，你不会相信的，那你只是找一个全能的仆人。然后呢，丰盛是怎么样子呢？是在顺服当中。如果你不顺服，我们所经历的依然是苦毒恼恨争竞忧虑。所以要有信心，你的信心要带出顺服来，你就有了享乐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好，这就讲了哈。我们刚从这儿开始哈，就是说当这个传道者他说了，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什么益处。因为劳碌益处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益处呢，在圣经里面很少讲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呢是在一个那个经济啊，跟经济有关系，就是一个净值的意思。在你加加减减之后啊，生命里面顺呢或者是逆啊，加加减减之后所得的那个净值到底是什么？他说没有净值。你劳碌之下有什么益处呢？争争竞竞，嫉妒纷争出来有什么益处呢？你今天升上去还不是明天要下来，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讲了这句话，人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所有的活动都没有益处，那他要来验证嘛。所以他就用三方面来验证。第一个呢就是劳碌，后来他结的是劳碌的空虚，智慧的空虚，喜乐的空虚。在他智慧的里面我们看见哈，虽然所罗门王是大有智慧的，可是他所有的智慧，就是他为什么到后来他觉得很苦恼呢？因为他用他有限的智慧来想他的人生，想完之后他所得到的是一个明白，这个对人生的明白 使他痛苦，因为他明白了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啊，就是日光之下所有的活动都是虚空的。所以他说，他即使消极的智慧是积极智慧的条件，虽然是个条件，是一个基础，可是他的结论却是痛苦的，因为他明白了真相。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哈，传道者用智慧探究，想要证明他的理论错误。他在一章十三节那边就说，日光之下其实很多的事情啊，没有都是虚空的，他想要证明这件事情，结果增加的只是明白真相所引起来的悲哀和痛苦。他写在一章十八节这里，所以他说智慧也是虚空。说孔子是不是虚空啊？ 是 哈，只有外表。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孔子的电影？有一个电影叫孔子，我不知道他这里面的这个技术到底是不是很属实哈。可是呢，他的终结好像也是很痛苦嘛。他在外邦对吧，都没有回家，最后他回家了，也是挺痛苦的。然后他再过来，你看十三跟十八，我把它写一下哈。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就是这个意思哈。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所以他用智慧来做验证，之后他用快乐来喜乐来做验证。我心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指着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开始的时候他就用酒啊，喝酒来试试喜乐嘛。而且这个传道者他不是酗酒，然后好像神志不清，他不是这样子喝酒，像那个谁，把那个。阿环说这个海明威天天这样子哈，不是这样子喝，他这个人很有节制啊，喝到他身心灵都觉得哎呀很高兴，可是呢依然有清醒的啊，他就喝这样子看看喜不喜乐啊。之后呢他又干什么呢？他就建造宫宇啊，把家弄得好漂亮啊，然后也有嫔妃。谁有那么多嫔妃啊？大概我们都没有啊，啊，好多啊，还要分三层，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奴隶，对不对？好多嫔妃，要 manage 要管理这些嫔妃，大概也需要一点力气吧，700、300，你看这么多人，啊，也需要智慧啊。后来他说他言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里面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他不享受的，因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啊，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这个对不对？这句话劳碌中所得的份，我们能不能喜乐？就我们的劳碌，我们可不可以享受我们的劳碌？ 可以吗 、可是他也是可以，所以可是他在这个的里面他至终要面对一个问题。所以当他看见了那个最终的问题，这一切都没有意思。我相信他在这些这么多嫔妃当中啊， 我心想他也很愁烦呢，会不会啊？如果你有那么大一个房子，大概要这些人去打扫厕所，要这个人去干什么，也挺烦的，对不对？你心想，如果你家里面有帮忙你的，你需不需要要他们怎么帮忙啊？哎，也挺烦的。好，所以在这个劳碌的里面，即使你好像哪一个公司的 CEO 也挺烦的，哪一天裁员把你先裁掉，大概都很烦啊。好，所以在这个的里面，虽然那个快乐是有快乐，也是好的，可是就是讨厌的就是这个快乐不永恒，是条件性的，是暂时的。所以他觉得他所花的精力去要赢得这个快乐好像不对称啊，他花这么多才得到这么一点点。你像我们工作在外面工作这么多年就想要升迁，对吧？升上去了马上怎么样，马上就怎么样，哎呀压力来了，同事的压力，哎呀你怎么升上去了，我怎么还来吧，本来好朋友都讲话还蛮顺的，一升级好像讲话也不顺了啊，上去了之后大概最多一个礼拜高兴又忘了，又要开始啊奋斗了，是吧？劳碌没有办法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快乐，所以所罗门王这个传道者说这也是虚空。除此之外他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劳碌所得的份不仅我们享受了，可是怎么样，我要给下面的人呐、啊，对吧，留下来啊，所以我的后代可以享福啊，对不对？所以你也没有用多少嘛，对不对？我认识一个、啊、他的儿子是医生，然后我说哎呀你真是太好了，他说哎呀可是我常常为我的儿子 担心啊，伤心呐、啊，担心变成伤心。我说为什么呢？他天天在那个地方忙，回到家里面都深夜了，一大早就出去，如果人家要 on call 啊，他整夜都不回来。我说他说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后来他说他所赚的钱全部别人给他用掉了他没有时间用钱我说那很不好，那还不好，你看他给你买个房子可是母亲呐、啊，总是这样嘛，对吧？啊，他就觉得他的钱他也没有用，全部给别人用掉了。啊，他讲的大概不是他啊、哦，是别人。所以呢，所罗门王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说：“我建造这么多的宫女啊，真的这，我的后代还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进钱的人啊，是吧？”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他如果有三分钱呢、啊，一分奉献给神，一分他自己用，好，另外一分呢他就要给传道人呢、啊，因为我人家就说为什么你不留给你的后代呢，他说我的后代还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敌人呢好，所以我们所拥有的即使留给后代还不知道怎么样，所以这个对你自己的价值观而言是不是一个虚空呢？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说其实我们的劳碌也是虚空的。后来他又讲刚才那个是喜乐哈，后来我们又讲到劳碌，用劳碌来探究结果所增加的只是明白真相所引起的绝望。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一件事情，他就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所以劳碌也没有办法满足人的生命。 好，在这边哈，我讲一下这个诗歌体啊，希伯来的这个智慧诗歌体，通常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的啊。那它所有不对称的，就是它的主题，它想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所以在2:17-23的时候，它有一个小部分的一个诗歌体的架构。好，凡是不对称的，就是2:20。好，就是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他就心变绝望，没有意思。他劳碌所得的喜乐，他用智慧来做事情所得的，都是没有办法存到永恒，都是使他绝望的。那希伯来文的这个架构，文学架构很有意思，虽然这只是短短的这么几节六节圣经，可是它最大的从第二章到这一段呢，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形式啊，就是它的大的里面有一个这种的排列，再到小的里面也有同样的这样子的架构，就要凸显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的活动都是没有意思的，都是没有益处的，没有价值的。这样子的心思，这样子的智慧结论使他绝望。生命终极的事实，他就说，后来我转念看，再一下，就还是在那，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样子的循环的里面，虽然时间不一样了，人不一样了，可是事情还是一样，没有新的事情。好，人都在这样子的循环的里面，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好，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所以在这个里面，他稍微讲到了一个光明，这个光明就是一个洞，就是一个出口，一个亮，一个不属于地上的一个新殿。所以他可是呢，他一开始他就说，智慧其实胜过愚昧。智慧还是有智慧，智慧还是比愚昧好一点。可是呢在这儿，智慧人的眼光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面行，我却看明了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这一件事是什么？最终点都会碰到的一件事情。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智慧跟愚昧两个做比较，智慧还是强的，因为智慧会看到亮光。可是呢，虽然是好的，可是后来智慧跟愚昧也都是一样，因为在死亡的面前都是一样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是不是都被忘记？没有人记得你的。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看了那么多神迹，还是忘记的。又叹智慧人死亡跟愚昧人没有不同。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他已经烦了，生命没有意思，也不想活了的意思好像，所以智慧无法解决生命终极的问题。大家虽然 世界上的是有不公平的，有不公义的，可是大家最终都是公平的。好，我们这边就不好，你看他在这边二十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就是这个二章二十节之前的一个结论哈。之后他讲到悲观生活的转向，就是对神要有信心。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在第二章结论那个地方这三节他讲了，他说人莫强，因此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二章二十四节之前都没有提到神这个字，这一次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神这个字，所以他在这样极端的绝望的里面，他让他的这些群众哈，看见原来日光之下不是所有的事情啊，因为日光之还有一个日光之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说，你在日光之下所有的劳碌，你应该享福。这也是神所给你的恩典，神所给你的恩赐，所以你享福。所以他说人莫强于吃喝，吃喝就是满足的意思，而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是出于神的手，所以生命是可以享受的。你今天想要吃吃喝喝也可以的啊，不要觉得啊很罪过啊，怎么吃吃喝喝大鱼大肉，成天大鱼大肉啊，觉得哎呀好像很罪过啊，其实也可以的啊。然后呢他又讲到他说轮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啊，这个生活也是神所赐的，你能吃能喝，这个能力都是神所给你的。二十六节他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碌，叫他将他所收据的都归给那些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在这个二十六节这个地方就说神所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我现在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先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智慧知识和喜乐跟前面讲到智慧知识跟灵巧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智慧知识和灵巧啊，是在我们认识神之前的一个智慧跟知识啊。这边的智慧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我们所知道的事情。知识呢是什么呢？为什么智慧在前面？我们在箴言里面有讲，智慧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我们敬畏神了，我们就是智慧的开端了。那知识怎么跟在后面呢？就是说因着我们顺服神，因顺服神一定生活里面有经历嘛，这个经历加上敬畏神的这个知识这个你所知道的就等于智慧知识。这是知识，就像我们所以在这个的里面就给我们了一个喜乐，这个喜乐就是对神对你享福，你今天所生活的有一个有根有据，而且呢很中肯的一个喜乐。所以这一个的喜乐是一个稳定的喜乐，不会起起伏伏，因为你知道你的走向是哪里你知道的事情使你有喜乐，不管情况好还是不好。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讲到这件事情，后面我们会再继续讲为什么会有喜乐，就是 我们认识的神，我们知道神的护佑，神对人有一个目的，所以在我们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有目的的啊，而且呢我们的生活有节制啊，所以在这个里面的喜乐，那灵巧是什么呢？也是从知识智慧开始，对吧？我们这边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敬畏谁啊？我们知道世俗的做事情的方法，对不对？你不这样做你就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知道了那些，我们也这样子做，所以呢就有智慧了，知识了，之后我们以后做事也就生了灵巧。好，这个是一个技巧，对吧？虽然我对他譬如哈，虽然我对他他的想法我不同意，可是呢我也说，哦，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你跟他不同意，他一定会跟你两个搞不好了嘛。这个就是智慧知识加上灵巧，不能对上司不好啊，你怎么能对上司不好？他发你薪水的，你对他不同意也不能讲，对不对？这灵巧。可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知识是一样的路子，可是呢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也经历他了，好，知识之后我们就知道，原来日空之下，这个日光之下依然有一位神，他依然护佑，他依然有审判，所以我们才有不变的喜乐。啊，我们也知道罪人一定会受到审判，只是时日的不同。啊，我们快一点哈，啊。可是呢在知道了这一切，当他在面对人生的时候，终点站的时候，他说依然是虚空，依然是捕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神喜悦谁就是给谁智慧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智慧所要我们所得的是什么呢？就是行路不跌倒，然后劳碌也有成功，然后神所给我们的智慧会护卫我们，会保全我们日光之下的生命，让人明察细辨，给我们喜乐温柔，然后呢温柔啊，然后呢我们所要成就的事情也都要依靠神所给我们的智慧，他会增添我们的力量，他会使我们成功，这个成功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功，可以影响别人的成功，不再是局限在自己的成败上。所以悲观生活的这个转向，第一个转向就是要对神有信心，就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边说是什么啊？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不至反，就是反得永生的意思，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对神的信心是我们虚妄虚幻幻想生命的一个转向。希望我们读了传道书之后不要再过那个虚幻的人生哈，啊，我们现在都不是虚幻了，只是要过得更真实，要有知识，不仅是 智慧哈，要有知识，知识会给我们喜乐。所以这一段以享受地上的生活开始，啊，就是在24到26节，这个呢是一个前提，是他在讲 这个三个部分，对神的信心的这个三个部分的一个前提。第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生命是可以享受的，神在日光之下给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吃喝满足的，啊，生活乃是神所恩赐的，所以你可以吃用。生活的原则呢就是什么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 讨神喜悦的人。在这样子的循环的当中，你要操练啊，你要经历神，要经历什么叫做经历神，就是要顺服他，守他的诫命。在我们这个律法诫命的律法的里面，除了十诫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民事的，对吧？这些道德律啊，我们都要遵守的。不是说今天只要爱神就可以，爱神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敬畏神，知道那边有个神，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神要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在世界上，爱神爱人呢？爱就是在这边，就在顺服上。所以在这样恶行的循环的里面，在这个循环里面，一次做不来，第二次再做。循环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喜乐的生活。在循环的里面，如果不敬神，也不顺神的话，我们依然在无望的里面循环。神再让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也是一样的，操练我们的信心。就真正的明白什么是道成肉身呢？来到人间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到底是什么？之后呢，在这样子的操练的里面，那人都会有顺境逆境嘛。在这样子的里面，神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把那个旧的那个世界观拿掉，把神的这个世界观放进来。所以我们的身体不仅出了埃及，我们的思想也要出埃及啊！我们从前都是在世界下长大的，我们要现在要活在世界的上面，就是日光之上，来看看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祷告啊！我们心里面都有圣灵，求圣灵帮助我们，要行在光中。所以这一段里面，十五节里面，它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讲到这个节期、这个节令，神都有次序，一步一步来。这些所有的节期、所有的节令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生活乃是受时期的约束，就是在顺跟境、顺跟逆的里面，让我们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看见神，看见我们的环境到底是什么，能够学习。原则就是所有的生命的时序都在于神，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其实啊，你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呢，其实还不见得好啊，别人看你不见得是好人，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其实对自己的本性不了解的，对你以后到底要遇到什么事情也不了解的，不知道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不过我们信主的人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呢，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到神的手里，神也给我们了一个指向，就是顺服神，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读圣经啊，你才知道嘛。所以这个大原则知道了，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出那个合神心意的决定。所以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最主要就让我们知道掌握在神的手中。之后他到底讲到什么呢？掌握时期的，他这个神让有时期节令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是万物按着时期成为美好，这是他的心意。所以在这样子节期节令的里面，神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对人来说有一个美好的心意。神赐人喜乐的生活，神是喜乐生活的保障。所以呢，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喜乐，要在神的里面寻找喜乐，因为他保障你一定会有喜乐的生活。你看这个诗歌体的形式又出来了，对吧？小的里面他又出来了， 神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不会加也不会减。他要凸显的是什么呢？上帝永存，并且要人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不仅永存呢，而且呢，现在的事情、将来的事情都不是新的。上帝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在这样子的再来再来的里面没有新事。可是他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永远存在的，并且要人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还记得那个民数记所讲的话吗？民数记探子，我这个其实很重要哈。民数记探子啊，就讲到如何敬畏神了。这个十二个探子进去了之后，几个回来？都回来了。要注意啊！都回来了，可是回来了两帮人，对不对？有不同的看法。十个探子说什么？ 不能去。 他里面讲的是什么？他说什么？ 那里有巨人。 不仅那里有巨人呐、啊，还说什么？他看我们像蚱蜢啊，我看我们也像蚱蜢。这个意思是什么？哎呀，神呐、啊，你虽然带我们出埃及啊，红海分开了，水呀、啊、什么都给我们了，我看呐、啊，我们是蚱蜢，当然你也是蚱蜢。是不是这样？这个 imply 嘛，对不对？神召他们出来是一个祭祀的国度，对吧？哦、然后那两个人说什么？那两个人是谁？看看你们记不记得？约书亚，哈、哦，一个加勒，一个约书亚。他们说：“去吧，上去吧，现在就去。”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们要给他了，然后第二个，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我们一定可以的。啊，完全不一样。好，后来这十个人跟这些会众讲，会众也害怕嘛，像蚱蜢，那去了不是准死无疑吗？所以就说，你看这两个人想要把我们送死，所以干嘛？用石头打他，用石头打他，把这两个人打死，这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呢、啊、干脆不要摩西亚伦，也不要他们了。 OK， 我们自己立一个君王，立一个就带我们回埃及去吧，有没有？所以就因着这样子的不信，这样子的不敬畏，忘了神了。神说什么？那个时候神讲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这些人断不得进迦南。我所给他们那个好的东西断不得进去，而是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那个永生跟这个是一样的字，上帝是永存的，所以要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呢、啊、我们就无法无天呢、啊、人如果没有神呢、啊、只是外表和善，外表善良，其实你的内心是很残忍的、啊、邪恶的，什么事都可以做，是不是啊？你现在没有做，因为关头不到，没有人怂恿你。如果环境到了，人不是这样做吗？要敬畏神。之后他说神的审判，虽然在为什么呢？他看到在公义的地方反而有了邪恶，公义的地方没有公义反而有了邪恶。 可是呢他这边讲说，这边哈就是时间我就刚才讲啊，神必审判义人跟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都有定期。在那里的这句话特别重要，就是说事情虽然有悲观的有悲向的，要消极的有积极的，有好的有恶的，可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做决定的那个时候，在那里我们做决定的那个时候，神已经在那儿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神也在给你做决定啊。我在给他做决定的时候，神已经在那儿为我的决定而决定了。你能不敬畏神吗？神一定审判，只是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神有节令，有次序。所以他说对神要有信心，三部分，我们要有信心。神所赐给我们的日光之下的生活，你能够享受的你就享受，可是你享受的时候要知道什么？要敬畏神，要知道最终会有审判。所以这些使徒们所讲的话是对的，你要及时行善。好，在人的里面你要宽容的对待别人，因为在那里你做各样决定的，在那里神就在那里了。所以在这个神的审判的这一段里面，他讲到一个我又见，一个看法，两个思索，一个结论。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神所给他的份。他身后的事，死亡之后，你死了之后，这些世上的事对你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也没有返回的余地，我重新来过，没有了。好，所以这一个就是神审判信心生活的最后一个阶段。之后呢，他这里面讲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就把它提一下，就是当我们做事情，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的话，我们就跟那个兽是一样的，因为可能还比那个兽还不好啊。就是兽是为了他需要，所以他才要，人不是为了他需要啊，他是妄求，他贪，所以他才这样做。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是传道者说，其实人里面的这个灵跟那个兽里面的这个气啊，他用气来讲，其实是一样，其实也不是一样的，因为人的灵是往上升，这个兽的灵是下入地。好，所以人的灵里面，神将这个气吹到我们的里面之后呢，它有三个解释。这个气是我们生命的要素，人就是这一口气嘛，气没有了你就死了嘛，对吧？神生命的这个要素，然后是人道德能力智慧这所有的东西的一个要素。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了，神在要他们在耶路撒冷，后来神将这个圣灵赐给他们，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给我们能力跟智慧啊，让我们有好的领悟力，有判断力。所以呢，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苛求，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因着神的这个旨意来做，而不是我们无能为力。你可以做出合神心意的抉择来。好，所以是人主要的性情、思想的构造、感情状态，以至于给我们那个圣灵的果子啊，是可以的，因为神已经装备我们如此做，只是在于你到底做还是不做。你做了你就是蒙福的，你不做那还是在这个循环的里面，神还让你再走一遍。好，所以人的气跟动物是不同的，不仅是死后如此，在今生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差别了。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善加的利用。 好，能够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好好的利用。接下来四到第九章都是在讲人社会上的关系，伴侣的关系，喜乐的财富如何对待这些事情。之后呢就讲到与神的关系，我们应当如何的做我们的生活的事情，我们应当如何的 behave 行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传道者他就把它分项了，因为他讲到智慧胜过愚昧。好，那我们在日光之下还是需要变成一个智慧的人，所以他有的他就把它列了几项，说智慧之语以及愚昧的之语。所以在不要生活在愚昧的里面，可是即使我们在今生是属于一个智慧的人，然而呢我们依然要敬畏神，因为我们智慧也走不出来这个日光之下，除非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的生活是连于天的，不是在这儿的。所以就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怎么降临？神就降临下来了，神的国下来了，怎么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着我们相信的基督徒的行为在地上，愿你的国降临，是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的国度就在这个里面，教会就是神所在地上给地上的一个赏赐在地上所建立的一个属天的国。教会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我所以在后来把这个结论呢，就是传道者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信息的来源在这边他讲了，是一位牧者所给我们的这一位牧者所给我们的，他会顾念我们，他将这个路已经引给我们了信息的总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然后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今天我们是基督徒，神将这样子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就因着我里面的圣灵能够大过我们肉体上的束缚，对神要有信心，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过一个有信仰的人的生活跟我们从前虚幻的人生不再有关联让我们的心思一天新过一天。希望今年呢，今年刚开始了那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立志成为一个更新的人属灵上更有长进的这一年，好吧这就是传道者他所要说的好， 请翻开诗篇23章。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意目苏醒， 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是我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 今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慈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人海茫茫的里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要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如何述说。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成为认识你的人，也求你自己的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让我们真实在今年的里面能够更加的对你有信心，过那属信心的生活，走那信心的道路，使我们不畏惧， 能够在事情顺境跟逆境的里面都能够将耶和华的旌旗举起来。主啊，你是看顾我们的，你会胜过世上所对我们的引诱，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见地，让我们因着信心就能够能够有捷径出来，使我们真的能够在生活的里面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也能有造就，能够每天有一段时间单独的与你亲近与你倾诉。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与你说话，也在新的一年里面，求主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主啊，对一些在外工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依然要向你祈求，求主你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体力、智慧、聪明，能够胜任每一天要做的工作，也至于我们的上司们赏赐我们，也至于我们在同事的当中能够有好的行为、好的言语，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也求主你继续纪念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都在你的面前蒙福，愿我们今年真的是能够更上一层楼，不仅属灵上有长进，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在你的面前能够有喜乐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